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健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哇！前面嘅电视机突然间熄咗，我上面个睇唔到，真系唔知道自己有冇讲错嘢，有冇坐错位嘅吓，有啲唔自然，唔紧要，慢慢搞。咁基本上有好多人问啦，上一集系咪冇哲学系啦，屌公众假期又唔使指我返嚟㗎啦，系咪有屋企㗎嘛，哋唔该晒水哥。咁就今日会讲林郑嘅施政报告前瞻，不过就在此之前呢有两嘢呼吁嘅。一就又系月头啦，咁呼吁大家呢就 交水费系咪， 交水费系啦。咁自动入咗咪嘅呢就系天马先生。咁咁啱得闲供上嚟，咁同我讲今日嗰啲嘢呢係即係有莫大关联嘅，咁於是就即 係 俾下你俾下意见啦。咁第二样嘢呢就听讲呢嗰间叫海底捞火锅呢就喺香港呢就喺油麻地呢就正式开业咗啦。咁亦都睇到好多 video 就即係讲嗰啲服务有几好，焦夹有几好，见到前面啲人拉面有几好啦。呢一样嘢我就超级认真。你睇下有边个认头众筹，起码都两三个，即1000人以内啦。请我同埋搵多两位嘉宾上个组做食评。因为点解呢，老实讲小弟减紧肥呢就众所周知㗎啦。咁呢其实而家。 减咗几多先你 减咗六唔係减咗三点几 kilo， 减三点几 kilo。咁就仲係努力緊，咁今日跑咗30分鐘步。咁我預期呢都係達到目標嘅。你係定唔係 join 咗㗎，你同阿黃浩華。你老老實實啦。 我同黃浩華梗係 join 嚟拖你後腿㗎啦，其實。 屌啦星，我見過一鋪相出嚟呢兩個嘢係唔難互踢喎。喂，即係我覺得問心，我覺得好有意思嘅。 好喎，係咪 黃浩華有冇家室我唔知。你係啦。咁你屋企㗎嘛，咁健康好啲身体好啲呢就对即係屋企呢家庭呢亦都有正面影响嘅。咁我觉得睇下有边个啱啦吓，我就10月31号结束，总之我就跨海后我话要减30磅呢就 13.467kg。咁呢我就要拜嗰个 deadline 之前呢要減到呢個磅數。不過點解我都肯做一個即係所謂叫眾籌嘅食評呢，就唔係自己打邊爐嗰三嚿水冇。因為老老實實我係怕即係點講呀，嗰啲叫做中伏呀。即係基本上呢邊爐我鍾意打實際上呢但係減肥又好咩都好呢唔關事。而係問題就係話我係話俾你聽，即係呢間嘢呢頭嗰個月就可能生意興隆排晒長龍，但係不出三個月之內呢間嘢一定係拍烏蠅。冬天都拍烏蠅喎。 點解 你見到佢呢，其實幾樣嘢啦，最主要就係話當然佢第一個月營運嘅時候好似醜樓嗰啲咁樣，其實個儲藥梗係好，啲食物梗係好，招呼梗係好，乜春都好啦。問題就係話你真係捱到幾個月呢，好多拉麵啦，佢啱啱開張嘅時候都搵個日本飛個日本仔過嚟煮你，三個月就唔見佢㗎喇喎。咁問題就係話你一間拉麵咁細嘅鋪頭你就可能維持到個 food quality 啫。你係咪話俾我聽所謂叫做打邊爐冇 food quality 湯底咪 food quality 啊？喂，你牛肉唔同咗咪 food quality 啊？當你啲人個個要做到喊做到加班嘅時候，嗰啲係咪 service quality 啊？佢而家講緊就係為俾好好嘅 quality 你，所以咧手攞就好貴。問題就係話，當你啲 quality 冇曬嘅時候，仲係咪好咧？ 咁所以呢其实就我哋个 group 就好多人鍾意打边炉啦。咁所以呢我话众筹1000银。你捐50就得，捐100就得。总之呢呢张单有人埋咗去呢我就你捐嚟我哋一齐去食得㗎。咁你捐咗钱之后呢你就喺唔好啦简单啲方法啦，你直头你就上我 Facebook 度或者 tag 我，你认投50就好，认投100就好，或者我开个 group， 开个 page,whatever， 总之条数1000蚊呢我就搵两个有份捐钱嘅人一齐去打呢餐边炉。我话做我即係我就试一次话俾你听食评应该点样做。成个网台界系冇啦人识做食评㗎喎。 真係。 屌你鸡呀好鸡味呀，猪呀好猪味呀，牛肉呀好撚鲜味呀。你每一次上到个 open wise 呢你係睇到火都滚撚埋嘅。我即係我唔明白食就梗係人都识啦。问题就係每一样食物究竟我哋搵緊啲咩味道。你究竟係因为乜嘢而食呢一种嘢冇人知嘅。而家我个法则呢好简单。我就要重质就不重量。所以我呢就尽量食少啲。又食好啲。咁所以我呢唔知上个礼拜几上个礼拜日定上个礼拜一呢我下午茶嗰餐开生蚝。嘩真係食生蚝係减到肥嘅你知唔知呀 点解 开三单但我 太 第日但我第日轻咗0.5公斤。 好喎你。 开咗6支白酒嘅即係咁嘅环境间返唔到嚟做节目啦系咪。但问题就係话呢啲先係减肥方法嘛。所以你就唔好晏昼铺个杯面上嚟话我哋减緊肥。黄浩华嗰啲系夜晚真系锯扒。跟住一大堆薯条话我听减紧肥，哇！即系我话俾你听，我辛苦度系咩？你明明见到，可能你食一餐夜晚啊，讲紧啊，上个礼拜三唔知点解去咗嗰间有块铁板，跟住有啲肉，跟住有啲饭炒啊炒啊，间叫咩名啊？有啲粟米。 Pepper lunch，Pepper lunch 系我未食嗰间嘢，我食第一次，因为我搵唔到第二样嘢食。咁老婆辛辛苦苦同我嚟食饭，咁我好啦，食下饭啦。咁嗰餐有一碗饭，我食咗1/3就入工。屌呢啲先叫减肥嘛。你睇黄浩华嗰啲又话减紧肥。 黄浩华跑步跑好多嘅。当然我同佢一齐嘅时候主要就係都系拖你后腿，我哋会将食嘢想踢你㗎啦。啊我哋有啲方法减嘅。 嗱所以想睇我点样减肥失败呢唔该踢我吓。认头呢50蚊。即係认咗头先迟啲会有人同你收㗎啦。 我可以同你赌。海底捞呢间嘢3个月内呢应该仍然服务好嘅，但係佢最少应该1年。 咁佢梗唔会执 啦。先会跌。係啦。点解呢？因为其实就海底捞间嘢佢我等 search 嘅。应该可能佢哋会想搞集资，因为佢本身有间子公司就做火锅料，其实香港上咗市㗎啦。咁但係佢其实就冇将自己母公司即係、就是、做火锅嗰间上市嘅、就因为即係想试一试我个水温。 试一试水温啊。 係啦。而家 ,ok, 大家都识间火锅啦，喺香港再话再集资，咁你班人咪中伏囉。喺佢大家中伏之前佢点会营运得差。 喔、哦、咁有后着嘅，咁我放长双眼睇啦，但你问我中唔中意食嗰啲卤啊羊肉啊又或者嗰啲小牛扒嘅肥牛呢，即係好坦白讲我就唔中意嘅。任何朋友想搵我打边炉嘅话呢唔該即係夹钱又好咩都好我哋上嚟我屋企打好过出去打。因为你要嗰啲扇牛分系封门柳瓷板你要靓嘅部位牛白肉我冚唪唥有电话帮我留嘅。咁你而家出去食嘩嗰啲小牛扒咩叫小牛扒即係牛仔骨打横切啲骨就唔要晒。咁问题就係话。 我哋个大家食嘅呢坑腩。 坑腩都好食。 就唔系就係坑腩牛小扒就係坑腩嘅表上。 我睇你即係老老实实嗰啲咁嘅嘢你不如上嚟食封门柳好过啦。即係我觉得食嘢即係而家老啦。我哋食少啲食好啲留返啲 quota。 冇错。 唔好嘥咗。 最开心。减肥嗰样嘢就係唔系食多少其实你食得开心。 係啦。 唔好食啲唔开心嘅嘢。 同飲酒一样。 係啊唔好食埋嗰啲泥麦啦你唔开心就。食到口都挂晒之后你就要补飞 扣得。即係泥麦都真系想死嘅。咁好讲正经嘢嗱林郑个施政报告礼拜三呢就要正式揭盅。咁以往有别于今次嘅呢就係、是、呢以往呢林郑系会同啲传媒老总呢有吹风会嘅。今次呢就唔知叫拨乱反正啊定还是新人事新作风啊取消咗啲吹风会。 吹晒喎其实佢渐渐地。 係啦 佢同 HK01 吹啊。 佢吹呢佢就唔系以前嗰种吹风会嗰种吹而系话可能同行会吹行会有啲风呢就漏咗出去。咁所以呢一排呢好多人就好高调做访问嘅包括一个咩呢就系陈智思。咁陈智思做访问之前呢其实差唔多成2个礼拜一路讲嘅一样嘢 我请咗阿肥洲肥佬礼嚟讲货柜屋，就系我话佢捉到鹿咧，啊唔系阿肥佬礼咧就话佢捉到鹿咧又唔识脱角。咁咧，房屋土地方面咧就摆第二节啦。咁今节咧就会讲电子货币，因为点解咧？咁陈志思就喺佢访问度讲咗咧，今次个施政报告就有三大重点，一咧就是土地，二咧就是房屋。第三咧就是高科技嘅产业，喂老老实实，香港有冇所谓叫高科技产业咧？即系过往嚟讲咧系有嘅，例如系啲咩咧？就系、是、搞一下科学院啊，搞一下嗰咩数码港啊，咁好高科技、啊。 嗰啲唔系产，嗰啲地产嚟嘅，同高科技冇关嘅。 咁但系佢未搞之前，都系用一个高科技包装成为，喂老老实实，即系我你翻工翻个数码港未？ 诶，未啦，唔系我去过好多次做其他嘢，我就未翻过工嘅。系数码港， 咁你真系喺数码港翻过工，即系数码港翻过工嘅人咧，你又会知边啲人入咗去啦。咁你系咪真系嗰啲人系负责高科技产业咧？咁啊，多数未必系啦。最出名进驻咗数码港系边间公司咧？就系、是、我哋阿郑大间。两间咧都系电台嚟嘅，咁你有几高科技咧？大家心里有。 其中有间咧系好，其实算做高科技嘅，香港都前噶。 我 之前系先途数码。 哦，先啊，我 你留咗呢间。 系呢间系一个好大，但系拍乌蝇嘅厂房。因为点解咧？高科技唔喺你香港做啦，我唔去泰国做，我唔翻大陆做，大把地方做都唔会喺香港做。另外一间咧喺微软好大 office 嘅咧，唔系喺数码港有好大 office 咧，就系 Microsoft。咁但系好老实讲，即系所谓叫高科技产业咧，我真系识条铁。咁所以咧，今日请阿天马先生第一节咧，嗱，首先界定咗，如果林郑要扶持呢个高科技产业，乜嘢为之高科技产业先？ 乜嘢为之高科技产业？ 啊 嗱，你問我咩為高科技產業？唔同時代咧，真係有好唔同嘅嘢。但係我其中我覺得就話高科技產業需要你用一啲其中大家都講一樣叫創新， 嗯， 係啊，同埋方便到人。咁你如果你個 environment 係創新嘅話，其實唔係一個需要一個特別嘅地方 office。即大家都如果聽嗰啲古仔啦、嗯、，Apple 嗰啲車房嚟噶嘛， 嗯， 車房做出嚟噶嘛 ，YouTube 一開頭都係啲人喺屋企車房，根本唔需要話真係有個。office 去正式做呢样嘢， 即系讲紧 Apple One 嘅年代，1970几年系。 就算而家你 Airbnb， 如果大家知道佢开始创嘅时候咧，好似2013、2012年咧，佢开始你估佢第一间租出嚟嘅地方系咩啊？ 佢自己间屋。 系啊 ，CEO 自己间屋嚟。 我知系。 系啊，佢其实都系自己屋企慢慢搞出嚟嘅咋，做乜要一定要一个地方去做咧？同埋即系坦白讲，我哋做呢啲写曲嘅人啊，咁、其实你搵到班朋友 ，sorry， 写曲啊 ，code 系啊 ，OK， 唔系作曲， 唔系 我开头听到写曲咁坚， 我哋会好问下清楚我哋职业系吟诗同作曲噶， 系 OK， 诗系一个 language 嚟嘅，所以我哋话我哋吟诗同作曲，即系你搵到班朋友，其实你只要见个面，你所有嘅沟通嘅交往全部都系网上去搞。嗱、我上嚟其中一样嘢就先卖下广告先，找数噶。五月零嘅时候做咗节目啦，话我哋会想希望写个社区 app 咧，其实就真系做紧噶，即系我同阿浩华开始熟咧，就因为佢落咗呢个坑。同我一齊做嘅，咁基本上就真係想做一啲同社區資源有關嘅嘢，而家就想做一啲 crowdsourcing， 即係揾人將啲地區某啲有興趣嘅資料或者項目嘅時候入落去。咁坦白講，你有隻 app，好似撲水嗰啲，你冇 data， 你本客唔會用啊嘛。咁所以第一批我想揾下，喂有冇邊個社區關注組嘅人咧，即係想有興趣想試幫手入 data， 咁就可以聯絡 Raymond 或者我，大家都可能知我 Facebook 啦，咁就可以去做呢樣嘅嗱。點解我會講呢個三步驟？好簡單，我同佢做一啲嘢。而家香港冇任何一個 app 或者世界上好少有 app 去做。喂，如果社區有問題，例如邊度斬樹嘅 report 咗出嚟，委個人去應去處理呢樣嘢，冇人做噶嘛，或者冇人能 mark 個正確地點。咁 OK 啦，佢話呢個係創意嘅嘢啦，一個產業嘅嘢，高科技產業啦。但係我使乜去一個 facility 去做咧？我哋唔需要嘅。反而最需要一樣嘢就係咩咧？當我哋呢樣嘢真係做掂咗啦，我要 scale up， 要 scale up。變成喂，我而家寫嗰樣嘢得10,000个人用，10,000个人以上用就唔掂噶啦。咁究竟有冇人，有冇 resource， 有冇 support 令我嗰個有幾何級數咁上咧？而喺我幾何級數咁上之前，我唔會俾阿里巴巴嗰啲大盜攞咗你 idea 得一份，跟住用佢自己 developer 食翻你。呢、這個就有問題啦。你有 idea， 你寫咗出嚟，你點樣保護我嗰啲嘢唔俾人食？呢、這個係重點啊！咁香港有冇一啲即係我叫 infrastructure 或者政府俾到一樣嘢，去點樣嚟？我可以話一對 army of lawyer 一班律師團啊，去幫香港一啲創業嘅 protect 呢樣嘢，而唔俾鄰國嘅地方用佢嘅技術力去抄襲咧。 呢个系一个最重要嘢。 你先系 hack 你啲 source， 因为 hack 你啲 hack 你嘅 database。 唔使 idea， 即系哦嗱、哦，我有朋友即系喺大陆去做即系一啲即系做 startup 噶啦，佢、通常咧去攞 funding， 第一句件事问。你有咩方法保障你呢个 idea 唔会俾腾讯三个月内抄起你做得好过你？因为你就咁 launch 一样嘢一个 idea， 人哋开好快噶嘛，人哋谂下有几多个 engineer 去抄你啫、你点样保障你呢样嘢？如果人哋一抄你，又即系能够上客率高过你，你已经死噶咯。系啦，呢样嘢先系最大问题嘛。咁香港要搞高科技产业，如果你问我咩嘅话，就是、你有 idea， 有一个技术嘅嘢，你点样可以阻止人哋抄？而去令到你嗰個慢慢發展咧，呢個係最難嘅地方。 咁你覺得而家香港有冇啲嘢做得成，而係人哋抄唔到嘅咧？ 香港有啲咩做得成？香港有啲嘢做得成嗰啲咧，通常咧就包即係香港人做啲嘢做得成係有嘅，係啦，九家係香港人嚟噶嘛，成天成個 R&D 啲香 office 都喺香港嘅，係啦。咁你如果話香港有咩做得成，就你點樣做一個 open community 而小規管、小監管嘅？呢啲嘢咧就唔会俾邻国抄，因为佢一定要有规管、有监管，个个人都要实名制噶嘛。你要做啲嘢，冇晒呢啲嘢，咪 OK 咯，系啦。如果你嗰样成功系依赖一个叫做open community， 大家有自己嘅 privacy 嘅，咁邻国系唔敢抄噶嘛。 咁而家问题就系话香港系咪冇你所谓嘅叫 open society 咧？ 香港有好多人做緊 open， 即係 open source 啊，去一齊做呢啲嘢嘅。咁你問有冇嘢成功，其實有嘅，但係好多時候都即係出口當轉內銷啦。即係可能你見到美國公司有用某啲一啲我哋自己做嘅嘢嘅。即係我已經講翻我背景啦，我係之前做我係做 digital video 有關嘅嘢嘅。咁我嗰間公司做嗰間公司係咪我間公司啊？係之前俾美國公司收購咗嘅。但係個 major out there and the office 成日喺香港嘅。咁你算唔算一個成功香港 startup 啊？系啦，咁我哋就算之前俾人賣之前嘅講 office 喺聖何聖路西，但得個 headquarter 嘅啫，即係好似數碼港嗰啲 office 喺度，但係你實際做嘢就喺其他地方。咁 收 inquiry 嘅地方， 收 inquiry 嘅啫。但係香港正式嘅 inquiry 啲，咁算唔算咧？其實香港有好多公司其實都係類似咁嘅形式運作。 但會唔會香港做呢啲所謂叫技術嘅嘢，通常都係局限喺一個範疇，就係話嗰樣嘢係一個 solution 嘅一 part 一部分，但係未係可以好似即係外國啲 startup 咁係淨係 commercialize 佢變成一樣。 我講第二樣嘢啊，就係、是、嗱、啊，香港其實有 Apple 嘅 R&D department 嘅成果喺度，但其實佢哋咧之前咧係做一個你可以當好似Apple version 或 Mac version 嘅 Excel 啦，而 Apple 覺得得，成間買起咗。咁你話做 Apple 裏面嘅 Office 裏面一個 Excel， 你當唔當一個 computer product 啊？ 你未俾人買之前就，即係我覺得唔有，好 marginal。因為點講咧？即係我好坦白咁講，有啲人做呢一樣嘢就純粹就係話，我覺得我呢個 idea 又或者我成件事咧，一定有辦法賺錢嘅。不過我就兼顧唔到咁多煩，於是咧我就係 specialize in 自己可以做嘅嘢，變成一個好完整嘅 solution。但係最後咧，呢、這個 solution 都係牽涉住就係話，我將成嚿嘢賣俾人。 嗱，唔係賣俾你，諗清楚，佢有兩個做法：一，我仍然可以獨立一個 product 喺 Mac 上面賣；第二，Apple 敲你門，但可以令你嗰個更加多人用更加多，你會唔會接受啊？你算唔算嗰個獨立 product 啊？你問我嘅話，我覺得係嘅，係啦，好多呢啲咁嘅嘢香港做緊嘅，只不過我哋冇人去宣傳。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做呢啲嘢，我梗係唔會揾政府啦，政府我都唔知裏面有幾多隻阿里巴巴嘅鬼喺裏面。我有啲人就做完呢樣嘢敲門揾阿里巴巴，揾、完之後咧、，OK， 阿里巴巴多謝。跟住就，三個月之後有類似嘅 version 出現啦，咁你咪死咯。 哦，好好好。咁而家林鄭話要所謂叫提倡新科技嘅發展，你覺得佢兩個層面咧，一你作為一個 developer， 又或者你作為一個你比較熟悉呢個行業嘅人，你覺得政府有啲咩提供協助，你係會覺得到位嘅先？最簡單， 即係其中一樣嘢，頭先講啦，好多人話啲科技公司啲 baby company， 除咗識寫曲之外，可能諗埋好多嘢，可能你話法律問題啊，好多樣嘢揾錢啊，揾 investor 嗰啲其實係未必即係需要政府幫助手嘅呢樣嘢。第二樣嘢就係話你有咩方法？即係頭先講過啦，你保障一啲知識產權，你可能話嗰樣喺香港喎，你如果我同大陸公司，我揾佢做 manufacturing， 你有冇方法？可能我喺俾大陸公司抄嘅時候做 manufacturing， 你點 protect 我呢？你呢啲嘢其實好重要噶嘛？你政府要幫手去打呢啲。 政府一定係淨係蛇咬都話，我有幫你保護你嘅知識產權啊！不過告你嗰間大陸公司，我無能為力咯。又或者你哋喺公堂上面解決咯。香港有一個完善嘅法律制度啊嘛。 佢幫你唔到喎。 咁咪冇咯，咁咪即係冇咯。係啦，你點解叫冇呢？係因為你喺遇到啲問題嘅時候，你有好多方法，其實你係你唔係淨係食埋香港噶嘛，你即係簡單嚟講，國際糾紛嚟噶嘛。嗰陣嘅問題噶嘛，呢啲嘢係咪先？你真係要出嚟去做噶嘛？你唔好話俾呢啲同大陸公司嘅就呢個內交嘅，咁你唔好話俾內交要中共處理啊？呢啲即係呢啲其中一啲問題咧。 啊，我又差少少，我想問你，如果你真係有一個好嘅 idea， 又或者你有一個好嘅方法，又或者你即係已經有一樣好嘅嘢喺度啦，你覺得如果阿里巴巴想抄你，佢會係 opt to 佢自己揾一班人抄你嘅 idea adapt 落去大陸嗰套系統啊，定還是就係話我橫掂都要人啦，不如我請你又或者係買你間公司嘅51%，不如你嚟幫我手做啦。 好 depends on 喺你嗰嚿嘢，通常係前者，佢揾人去照做，因為佢買你嘅時候，第一你未必肯做佢 culture， 第二如果佢要求攝嘢落去，香港人未必肯攝。即係如果我話我本身做嘢係 open 嘅，我令到每個人都可以好隱藏自己嘅行蹤嘅，香港人可能唔肯。 佢就叫你整到 backdoor 出嚟。 類似啦，或者好似好簡單，你講一樣嘢，你之前話上嚟玩講香港 e-payment， 好啦，你話香港人做 e-payment 嘅，我哋一定會先講嘅 security， 點樣唔會俾人 hack， 點樣唔會俾人盜錄，唔會為咗好快咁去應市而去有啲漏洞過唔到招關，我哋照上嘅。咁但係你問喺大陸嘅時候，你做呢樣，你會唔會係被逼要有漏洞照上呢？我可以咁講，你香港人係唔會願意有咁嘅情況照話哦，即係好似你 auditing 咁啫嘛。盘数有事嘅，你唔会签，你最多辞职嘅啫。 签咗先啦，得噶啦。 你唔会嘅，大佬，你盘数唔得，有你唔肯签啊，可能有公安上嚟揾你噶嘛，系咪先啊？ 我 OK， 我明白。咁咧，其实点解我特登讲 e-payment 即系呢个范畴咧，系因为今日咧，其实喺金管局，即系我喺 Now 度睇到单新闻咧，就系金管局做咗个同 Now 财经台做咗个访问。咁基本上咧，所谓叫普及化呢个 e-payment 咧，其实已经系做得七七八八噶啦。咁系包括啲乜嘢嘢咧？因为以前咧唔系冇 e-payment， 但系嗰个 e-payment 咧多数都牵涉住信用卡嘅。咁但系以我所知，佢哋而家嘅方案咧就系话你第一，隨時隨地可以即刻幫你嘅 e-payment 系統去 top up 你嘅餘額喺度，即係譬如咧，你可以呢一刻咧就上匯豐嘅網址，咁你可能係有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就可以即刻將你匯豐500蚊就轉落個 e-payment 嗰度，而你咧就可以即刻喺呢個 e-payment 系統裏邊咧即刻用呢500蚊嘅啦。咁但係因為呢、這個 e-payment 嘅 transaction 咧，就牽涉到好多唔同銀行嘅交易同埋個 transaction， 咁所以以前咧就通常會有個delay time 嘅，咁可能係一日，可能係兩日，咁變咗個 e-payment 系統咧就唔夠暢順啊。咁但係佢今日我見到佢嘅訪問咧，就好似咧呢樣嘢已經完備咗啦，短時間就可以推出嚟市場啦。咁或者第二節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再深入啲講一講，即究竟點解林鄭會喺揀呢個時候去 promote 呢個 e-payment 咧？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